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日本，一起来关注日本将于6月中旬开始实行的关于民宿的新管理办法。新民宿法希望能够在保证游客旅游的需求以及社区居民希望生活环境不要恶化之间寻找平衡。然后我们还要关注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宣布将在5年之内在全球消灭反式脂肪酸与全球食品供应链里的使用。那么什么是反式脂肪酸？在生活中如何避免少吃反式脂肪呢？节目里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的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了10年，那么10年来联合国国际减灾组织如何评价中国的减灾水平呢？好，我们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很多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都有过在日本住民宿的体会。日本观光厅的数字显示，在2017年访日游客人数已经达到了2800万人，比2016年整整上涨了400万人。而日本政府又计划在2030年将年度的访日游客总数提升至6000万人。但是日本现有的酒店旅馆远远不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再建呢也是成本巨大，而民宿正在为日本承接大量游客并且创造效益。在巨大需求缺口的推动之下呢，有不少日本人开始动心了，把经营民宿作为自己闲暇时光理财的一个方式，再加上有爱彼迎这样的给力软件，经营民宿并不难。不过和很多地方一样，随着民宿的普及，当地的其他居民担心地区生活环境因为民宿过多而导致恶化的意见呢，也是越来越强烈。更有大量的租房客指责，正是像爱彼迎这样的软件拉高了整个区域的房租价格。同时，虽然是业主，但是不是就有权可以随意的来改变自己房子的用途，把它作为民宿出租而不顾邻里的感受？这样的讨论呢，在日本社会也是十分的普及。去年3月，日本政府宣布他们已经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民宿的住宅住宿事业法案。这个新的法案对民宿的使用管理做了一番新的法律规定，将在今年的6月15号开始正式实施。法案希望一方面呢能够对民宿加强管理，另外一方面还能够满足国家短缺的旅游设施。如何在二者间保持平衡确实不易。好了，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据统计，目前日本京都市至少有4000家左右的民宿房源，但截至本月15号，尚无一家民宿设施向当地各级政府申请取得营业执照。其他热门旅游城市如仙台、青森、秋田等地，同样出现了零申请的尴尬局面。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民宿业长期鱼龙混杂，大量设施处于无证经营的灰色地带。而即将颁布的日本民宿新法规定，相关设施全年营业时间上限不得超过180天，加之各项配套措施的出台，大幅提高了民宿设施的经营成本。 民泊をやるときには、まあ、消防法令に適合しているかどうか確認をしてもらった上で負担となってます。 民宿设施因为运营成本大幅提升而不愿申请营业执照的局面，显然违背了日本出台新法时意图规范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初衷。事实上，日本民宿行业正处在一个迅猛发展后亟待整顿的节点。今年3月的一项调查则显示，42%的受访日本民众反对民宿业全面开放，高出赞成者17个百分点。据日本公寓物业协会统计，目前全国80%以上的公寓都禁止业主在楼内经营民宿。 ファンの苦情はやはりゴミの問題です。また どういう人が泊まってい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の不安といったものが寄せられています。 为配合即将实施的日本民宿新法，以爱彼迎为代表的各大中介平台已经开始陆续下架尚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房源，大量民宿设施失去了吸引客源的重要渠道，经营日益困难。目前日本民宿设施总数已达60000家以上。有分析指出，伴随新法的正式实施，今后这一行业经营主体将由个人向以地产开发商、旅行社等为代表的大型企业转变，行业在规范化的同时面临重新洗牌。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日本即将于6月份开始实行新的民宿法案。像民宿、短租这类非标准化的住宅住宿呢，正在越来越多的受到各国立法的制约。这也意味着可能在很多地方，这种非标准化的住宿将不会再随心所欲的生长了。即便是你是房主，你也无权将自己的房子随便作为民宿出租给他人使用。在2016年底，美国纽约州就出台了新法，规定房主不可以把房屋整体出租少于30天，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再把房子非常短期的一周几天的租给一些临时的住户，以此来限制旅游短租。而这次日本的民宿新法呢，是要求提供民宿的房东必须要对地方政府进行备案，而且还要求可以待客的营业天数必须要控制在每年的180天以内。法案还规定，如果是作为民宿的话，那么房东应该在房门口贴上民宿标志，制作住客的名单，还有定期清扫，并要求处理应对邻居投诉，采取防止噪音的种种措施。新法案的实施必将为日本整个的旅游民宿带来一番大的洗牌。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反式脂肪。相信在您购买零食的时候会发现呢，很多的零食袋子上都用大字体清晰地印着反式脂肪含量为零。众所周知，反式脂肪的最大健康危险就是增加人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世卫组织估计，反式脂肪的摄入每年在全球导致超过5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14号发布了一个叫做取代的行动指导方案，计划在2023年前彻底清除全球食品供应链中使用的人造反式脂肪。好，来听报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一份声明中说，世卫组织呼吁各国政府采用取代计划，从食品供应链中彻底清除人造反式脂肪，这将是全世界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一次重大胜利。世卫组织取代计划还包括对停用人造反式脂肪进行立法。 With the replace package, I'm confident we can eliminate industrial trans fats, acids from the entire, global food supply.By the year 2023, which is in 5 years from now. 反式脂肪又叫反式脂肪酸，牛羊肉、牛奶和奶制品中存在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而人造反式脂肪的主要来源是部分氢化处理的植物油。这种油具有耐高温、不易变质、存放久的优点，在炸鸡、薯条、蛋糕等食品中使用比较普遍。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超过50万例因心血管疾病引发的死亡案例与反式脂肪摄入有关。而丹麦是世界上第一个采取措施限制使用反式脂肪的国家。措施实行15年来，丹麦生产的食品中反式脂肪含量大幅下降，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下降幅度超过其他发达国家。世卫组织呼吁，应在减少摄入天然反式脂肪的同时，彻底消除人造反式脂肪的摄入。 刚才是说，世卫组织计划在5年内在全球的食品供应链中消灭反式脂肪。而在我们的身旁，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是反式脂肪的大本营，除了油炸之外，那就是漂亮的生日蛋糕。一些价格不贵、看起来很美丽的奶油蛋糕，其实正是反式脂肪，也就是人造奶油的大本营。天然奶油是用新鲜牛奶提炼出的乳脂制品，有着天然的奶香味儿。而人造奶油呢，就是把植物油部分氢化之后，加入其他添加剂制成的。它价格便宜、容易保存、容易成型，最适合做各种奶油雕花。 专家介绍，天然奶油中几乎不存在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而人造奶油经过氢化以后呢，就会产生这一物质，在人体中是完全不被接受的，还会导致体内的生理功能出现多重障碍。当然了，发生这样的概率可能性不大，除非一日三餐都吃奶油蛋糕、饼干、汉堡等等这类食品充饥。不过这里有几招还是可以教我们来辨别天然奶油和人造奶油的区别。先说看，天然奶油颜色偏黄，不容易塑形，但是人造奶油呢，颜色是纯白的，做出蛋糕来形状会更加多样。再有就是尝一尝，人造奶油往往是很甜的，因为添加了香精。天然奶油呢，口味比较淡，有着自然的奶香气，没有人工香料味，入口即化，吃起来很轻柔。还有就是抹，天然奶油是可以被人的皮肤直接吸收，但人造奶油是不会的。再有就是天然奶油是溶于水的，而人造奶油呢则是遇水不溶。还有就是看成分表，在奶油的成分说明上，天然奶油一般是用鲜奶油或是 cream 来标注，而人造奶油则是用棕榈油或是其他植物油成分来标注含糖量。所以消费者们在选购的时候完全可以根据成分表来判断奶油的种类。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价格。往往来说，天然奶油的价格要高于人造奶油制品的蛋糕。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纽约，继续和您聊聊吃的健康这个话题。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一般来说呢，像是新鲜食材制作的低热量的沙拉、鲜榨果汁等等，这类的食品呢，在崇尚健康清淡饮食的年轻人群，尤其是女性当中非常的受欢迎。不过呢，在北京街头我们会发现素食餐厅还是非常的不主流，那么开了之后呢，也可能会因为口味寡淡难以维持下去。而在美国纽约有一家素食餐厅，开业之后生意是蒸蒸日上，有不少回头客，还有新的客人不断的加入。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素食餐厅人气高涨的？好，来听报道。 拉维德洛兹在美国纽约经营多家餐厅和酒吧，也是一名素食主义者。他将自己所有餐厅和酒吧的菜单都换成素食，有人曾担心这会把顾客吓跑，但拉维告诉我们，结果恰恰相反。 Believe it or not, food sales actually doubled. We started getting a dinner rush every night once we started serving totally vegan. And it's continued now. It's almost 3 years later, and it's continued to be as busy. 在美国，喜欢素食的群体正在不断壮大。根据美国餐饮咨询公司的预测报告称，素食食品订单数量已达到新高，2017年比前一年增加了 19%。 不少迎合素食潮流的企业也把握住了其中的商机。根据美国伊诺市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球乳制品替代饮料市场预计将达到160亿美元，远高于2010年的74亿美元。 The cost of vegetables is actually a lot cheaper. So like my food cost, my sales have gone up and my food costs have gone down. So my businesses have become more profitable, which is, I wasn't even thinking that was going to happen. That was just like some amazing sort of after the fact sort of thing.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和很多国家一样，新加坡也面临着人口快速老化的考验。在新加坡，对老年人有一个非常礼貌的称呼，叫乐龄人士。欢乐的乐，意思是可以享受你的年龄的人士。最近新加坡一家银行针对该国的乐龄人士推出了一种 smart card， 智慧卡。智慧卡就像是一个好朋友，它可以帮助老人进行无现金的交易，记录老人每天的步行数，管理老人各种身体指标等等。好，下面我们就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给您介绍。 新加坡和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在新加坡对这个乐龄人士 就是我们所说的年长人士呢，是有特别的一些设施和计划，给予他们就地养老的一些方便。那最近呢，新加坡就推出了一项可以说是全球领先的一项利于老年人出行和保健的这个计划。某间银行呢，就推出了叫做智能乐龄试点计划。那么在参与计划的一些乐龄人士，也就是老年人呢，佩戴了这个银行所发出的智慧卡套。这个智慧卡套呢，除了能够让这些老年人以无现金交易的情况之下呢，来购物以及乘搭地铁和巴士，减少了对现款的依赖。那这些乐龄人士在乘搭地铁和巴士的时候呢，使用无现金交易还可以享有 50% 的回扣。而另一方面，这个智能卡套啊，还附有计算这名佩戴者的步行记录。这些老年人呢，如果说能够每个月步行10万步啊，记得是一个月走10万步，就可以享有 20% 的购物的回扣。因为使用这个银行卡来付款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在这方面的享有优待了。这项计划呢，如果说实验成功的话呢，将会全新加坡的乐龄人士都可能啊，享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卡套，不但能够推行无现金交易，鼓励老年人多步行，保持身体健康，另外它还有一项智能保安的措施。因为这些智能卡套在注册之后呢，当佩戴者从外面回到住家附近的居委会办公室，智能系统呢就会发短信通知这名老年人的家人，哎，你的父亲啊，或者你的母亲，或者说你的祖父母已经快要回到家里了。这样一来呢，使到他们能够准备下楼去接这些老年人上楼，以提供他个人的安全。那目前呢，参与这项试验计划的人数大概也只有60人，而如果顺利的展开呢，计划有望让全新加坡的老年人都能够受惠。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智慧平台，像一个钱包，也像一个智慧的保健卡，对于像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来讲，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希望这个试验计划呢能够成功，新加坡的老年人呐，就又享有一个更加好的福利和更加方便的社区生活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30分，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2008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记忆的年份，在这一年不光是北京成功举办了一届出色的奥运会，再有就是奥运会前发生在中国四川汶川一带的特大地震。值此汶川大地震1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各界都在缅怀当时的逝者，仍在细细回味着在那一场大地震中所展现出的人性的光辉和善良。其实就在这一年的2月份，在中国的邻国缅甸也发生了一起史无前例的特大灾害，这就是缅甸的纳尔吉斯风灾。据缅甸媒体报道说，在这一场热带风暴中的死亡人数最后统计呢是超过了2.2万人，另外还有41000多人失踪，无家可归者多达100万人。联合国的报告指出，缅甸在这次灾难当中几乎是全国近一半人口受灾。回顾过去10年人类社会遭遇的重大灾难，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主任吉拉特德表示，受灾国家和整个亚太地区在抵御灾害风险、降低灾害影响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要应对现在气候变化以及城市化带来的更多新挑战，还需要从社会的基层社区做出更多的努力。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对此的报道。 2008年5月2日，强热带风暴纳尔吉斯在缅甸登陆，在南部人口稠密的伊洛瓦底三角洲刮起每小时数百公里的大风。这场史无前例的风灾给缅甸带来重创，导致240多万人成为灾民， 79万多所房屋被毁，超过14万人死亡。十天后的一个下午，一场里氏8级的地震让中国的四川地动山摇。位于四川省会成都市西南80公里处的镇中汶川县，成为了全中国人至今无法忘却的名字。据中国政府统计，大地震共造成近7万人死亡，18000多人失踪，4000多万人口受灾。吉拉德特表示，这两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政府和全社会敲响了警钟。 The month of May marks 10 years since Cyclone Nargis。 强热带风暴纳尔吉斯是缅甸所经历过的最大的热带风暴之一。遭受风暴袭击的三角洲平原上，防洪护堤的红树林完全被摧毁，居民暴露在大规模破坏之下，有超过14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而在四川发生的地震当中，由于部分学校的校舍倒塌，有10000多名儿童不幸丧生。这两场大规模的灾害一共夺走了20多万人的生命，造成了上千万乃至上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假如减少灾害风险的措施能够更加到位一点的话，灾难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会减少。积极的一面是，经历灾难之后，缅甸和中国的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应对自然灾害的风险。缅甸设立了全球减灾行动计划，不只针对灾害的短期影响，而是更加注重长期发展，提升灾害应对能力。而中国则对包括学校在内的公共建筑物执行了极其严格的建筑规范。 吉拉德特指出，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而言，通过改进基础设施来增加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一项非常有效的策略。 亚太地区正在经历一段经济迅猛增长的时期，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新建，对于加强灾害适应能力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人们在2030年将会用到的基础设施当中，有60%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动工。因此，倘若要确保道路、通讯设施、水电管网、学校、医院和水坝等设施能够抵御未来将会发生的洪水、地震和台风等灾难，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也需要私营部门更加明确自身的责任，在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时，就将风险预防能力纳入思考范畴。 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加速了气候变化和人口的城市化，为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带来了新的挑战。 亚太地区正在经历飞快的城镇化，城市人口的数量正在大幅增长。到2050年，将有超过6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环境或城市之中，其中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尤为迅速。急速的城市化带来了额外的风险，因为这一趋势让更多的人暴露在自然灾害的威胁之下。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就能带来大量人员伤亡和巨额经济损失，因为城市也是经济发展正在发生的地方。另一大威胁则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使得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破坏程度越来越大。城市化与气候变化两个因素相互叠加，让亚太地区所面临的灾害风险不断升高。 吉拉德特强调，面对自然灾害，不只是国家政府、城市、社区、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都必须加倍认识这一风险，在做出规划决策的时候，就要考虑防灾减灾的需求。 我想要呼吁的是，每个人从身边做起，首先明确自己所在的社区正在发生什么，在面临什么样的灾害风险，是森林火灾还是暴雨山洪。在明确风险之后，下一步便是思考有没有应对这些风险的计划。我所说的不只是为灾难所做的具体准备，而是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决策，比如要在哪里修路，要在哪里建造校舍，如何确保机场不会被洪水淹没等等。我们需要用一种全新的思路来看待防灾减灾，在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就把应对自然灾害的需求考虑在内，而不是等到灾难真正发生的时候才开始抢救。我举个例子，现在有许多社区正在海岸沿线建立起来，因为大家都喜欢看海景。然而一旦发生暴雨洪水或是海啸，这些社区便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